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他下了夏天，作词吴青峰，读歌人吴周彤。几分钟结束梦，他按下闹钟，如往常开始了一天生活，忙工作，忙收获，早餐吃什么？他和他维持齿轮的脉搏，汗水在他身上化成了彩虹，步伐的节奏延续生命的河流，默默在赶战斗的每一个小小英雄，富有和贫穷，卑微和伟大相同。他从不害怕自己被人群淹没，中午吃便当是他最大享受。几点钟或许是月初的时候，如往常结束了一天工作，他心中幻想着晚餐吃什么，家里让他不怕往前冲，疲惫在他身上化成了笑容，步伐的节奏开始不那么沉重，轻轻旋转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平凡或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甜蜜的复合是他最大的依托，带着笑容的睡意化成了彩虹，在他梦中一口气走上了星空，喧嚣地点起整个夏天渴望的挥霍，清淡与浓烈，好和坏他都尝过，他从不介意自己被命运捉弄，按下了闹钟，开启 天地面闷热的晚风。哦哦哦，你放他别奔走火葬你伤痛，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甜蜜的复活是他最大依托。他这笑容的睡意化成了彩虹，在当中一口气走上了心空， 可怕。那些话就请你忘了吧，

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情冷眼眉浅尝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寻几处豪情破心多少凉薄世态可动荡还有孤独要安康多少遗憾自负存念想唯有时间不可挡 亲自量